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长荣航空罢工空服员，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理事郭芷嫣涉嫌在 LINE 群组放话要在机场飞机餐加料。长荣航空法务人员已经到桃园市芦竹警分局南崁派出所报案，制作笔录。警方将在传唤郭芷嫣到案说明之后，将全案依违反民用航空法函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郭芷嫣在公司同梯的 LINE 群组中放话，电报中途中断罢工的空服员，以及在反对罢工机师主餐上加料。消息一出，桃空职工澄清有人盗用了郭芷嫣的账号，但是今天凌晨郭芷嫣又透过桃空职工脸书道歉，坦承讯息是他本人发的，但是没有霸凌的意图。长荣航空法务人员到派出所制作笔录之后，警方先用电话联系郭芷嫣，但是联络不上。警方将依规定寄送通知书，但又不知道郭芷嫣的居住地，所以会将通知书交给郭芷嫣的父母或者是长荣航空代为转交。全案将在郭芷嫣到案说明之后，依违反民用航空法函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郭芷嫣的言论可能影响飞安，桃检也要求警方加速侦办。新竹市男子邱瑞文20年前性侵洗劫少女逃逸，案情悬而未解。邱瑞文3年前行窃槟榔摊留下血迹，经比对 DNA 吻合，去年落网。高等法院今天依强盗强制性交罪判刑13年，案子还可上诉。判决指出，邱瑞文民国88年6月12号在新竹市遇见了被害少女，被害少女听见住处电梯小孩受困，急忙求助。当时26岁的邱瑞文假意愿意帮忙，但是需要工具。少女回家找工具，邱瑞文尾随进入性侵少女得逞，并且取走屋内现金7000元后逃逸。检警单位只能透过被害人提出的卫生纸采取嫌犯体液，但当年 DNA 比对科技不如现在，全案悬而未解。直到邱瑞文105年7月行窃了一家槟榔摊，墙面留下血迹，邱瑞文辩称工作时不小心留下，检警人员采集他的唾液检体送验，去年1月比对吻合，认定他犯下了槟榔摊窃案以及性侵少女。南台湾登革热疫情延烧，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启动简讯通知系统，只要民众带着手机进入病例所在地2公里内，就会接到通知提醒注意疫情。但是启动第一天就白乌龙，中午原本是要通知进入台南市中西区开山里病例住家附近2公里范围内的民众，结果就连台北市的民众都接到简讯一头雾水。疾管署副署长庄延祥说明，过去国内出现本土登革热疫情的时候也有事发过讯息，今天向台南市中西区开山里的民众传送警讯，但是细胞广播系统出了问题，全国民众都收到了，目前还在了解原因。彰化县深港乡遭逢水稻害虫合肥虱大举入侵，吸食水稻茎秆之液，让整片稻谷植株干枯倒伏，10公顷的水稻田严重失收，农民欲哭无泪。受害稻农说，今年害虫数量多到离谱，直接在水稻茎秆吸水稻的枝叶，不止影响稻穗，还让整丛稻秆枯黄，整片倒在地上，收成减少了50%。 彰化县农业处会同农委会台中农改场实地了解，研判合肥虱数量偏多的原因，应该就是去年暖冬。合肥虱不耐低温，以往冬天都会迁飞到温度较高的国家过冬，但是台湾去年冬季气候好，所以合肥虱选择留在台湾。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8点，来到10702点，成交金额93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点，215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205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点，29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4点，91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9点，281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3336点。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花莲县、台东县纵谷为连续可能3天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以上是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终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艺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转音科技黄龄强势出击，网络10000歌曲养原唱。黄龄全球最新限量实体专辑《醉》，与你 say hello。种子音乐现正热卖中。 Sit Music 种子音乐。 医学新知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伍佰。 飞碟 Network， 康庄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的下午要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最近呢，在院线电影当中，这个暑期强档除了动作片之外，有两种类型的电影非常非常红。从之前的像是阿拉丁，然后呢，玩具总动员嘛，然后接着下来呢，会有狮子王，所以有迪士尼电影、动画电影。另外一类呢，则是音乐类型电影，有传记类改编的，还有以音乐元素很重的，像是靠谱歌王还有火箭人。说到迪士尼动画类再加上音乐类这两大类型，竟然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的人就是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他 Elton John。 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快的狮子王这部迪士尼电影要从动画变成真，他们不是人哦，真狮子，很厉害，要拍动物。那迪士尼的经典作品《狮子王》电影版呢，即将在7月17号上映。最近呢，唱这首歌，也就是《狮子王》主题曲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就是我们的 Sir Elton John 艾尔顿强爵士，他自己最近改编的这个传记电影呢，《火箭人》也都还在上映当中。今天一开始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Elton John 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 twist and kaleidoscope moves us all in turn.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e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 was led to r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今晚你能感觉到爱吗？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现在这个下午你能感觉到爱吗？ Oh, 巴的青春之歌。 哎，本周的青春之歌怎么提早了一个小时开始呢？是因为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当然我们的华人女单广播女神她有外景节目，所以今天她不在。另外呢，第二个小时呢会有我们的老朋友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大脑学习与大脑地图，所以我们的青春之歌就提前到这个小时开始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青春歌曲吧，可以勾动你青春记忆的歌，包括刚刚的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或是狮子王，可能都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儿时回忆。02-2363-9955 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以及那一首感动你的青春之歌。 这长长的思绪，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像的雨，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天空藏着深深 在飞碟联播网的天空，等待你的 call in， 等待你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 你好， 请先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要对待你。寂寞嬉笑，一年一年，天空 飞碟联播网的天空，你好。 喂， 嗨，你 是 我 ？Yes， 我叫猫咪。 王什么？ 猫咪 啊，猫咪，猫咪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王杰跟叶欢的 《你是我心口永远的痛》。 哎，对。 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故事，就只是最近都在听老歌，然后就一直在找比较接近那个年代的歌，然后发现这首歌都很好。 猫咪，你现在几岁？ 36。 36岁，所以你小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吗？ 有印象。 哼， 对，但是没有听得很完整的，对，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电视在播嘛，对吧、啊？然后现在就是去找老歌比较好找啊。 那 我都发现王杰这首歌其实真的蛮耐听的。 你是为什么突然想要开始找老歌听嘞？ 啊，因为新歌听了一遍就会觉得不太想听， 哎呦， 第二遍， 哎呦， 但是老歌可以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不会腻。 好的， 对， 觉得老歌不会腻的猫咪，谢谢你的电话， 对，谢谢， 拜拜。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新歌会让人觉得听了有点腻，而老歌不会腻呢？不夸，どうして？Why？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不像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人说，让爱随风沉默。胸口永远的痛，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热情冻结，冷冷风中，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永远的痛，昨夜的梦 02-2363-9955 02-2363-9955。今天提早的青春之歌，你好，请关收音机。什么？我有你的电话，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 我姓邱。 邱先生，你的青春之歌是？ 你们有那个动漫的歌吗？ 你说说，我尽量。 我要那个 Fire Bomba， 你知道吗？ 哈？那是什么？ 超时空要塞七。 超时空要塞七哦。 对。 我努力，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超时空要塞的故事吧。 因为那个主角他就是在天空战斗，他都会弹吉他，就组乐团战斗这样。他用他的歌声在战斗。然后那时候我国中，我是71年次的。对，因为那个画面，我就 学乐器这样。 哇哦！现在你家还有吉他吗？ 有啊，也会弹啊。对啊， 现在还是会弹， 会弹一些些啦。 太棒了，我努力，我找找。 对对对，他乐团叫 Firebomba。 Firebomba， 那歌名 呢？就是歌名，他的歌都可以。其实他很多歌，他主题曲是《第七月亮》。 第七月亮 ，Seven Moon， 找一下， 对对， 找一下。 TH 那个 Seven 还要加 TH 这样。 好的。 对对对，谢谢， 谢谢你，邱先生。 哎，不会， 拜 拜，拜拜。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的几首青春之歌是完全被七年级出头班7172年次占领了。Hello， 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嘞？ 我叫阿杰。 阿杰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那个五月天的。 的。 志敏春娇。 志敏春娇背后的青春故事是？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坐我隔壁的女生。那时候五月天应该是刚出道吧。我根本就压根就不认识这个乐，不认识这个乐团。对，然后我隔壁的那女生就一直很嗨啊，就是一直跟我推荐说怎样，她哦，这张专辑多好听多好听，这个乐团多赞多赞的，然后甚至还跟我说，那个阿信是我男朋友，等等之类的。 你说谁是她男朋友？ 阿信 啊，哦 ，OK， 主唱是她男朋友， 对，主唱是她男朋友。然后甚至还跟我说什么，我去过他们练团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哎呦， 我就那时候就很傻眼啊，说这，然后我有听一下，就是电视上那时候，好像是 MTV 吧，就有在转播他们的 MV 啊，我就就是那个时候，台语歌，对，然后五个人看起来都怂怂的， 那叫青，那叫年轻、青春、青涩。 对，那个时候就是，跟我那时候看到的其他的歌手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对，然后最近就应该是前两天吧，7月7号他们五月天他们什么20周年，然后又重新发布了《疯狂世界》这张专辑。对，然后我就听到，就是有看到那 MV， 我就想到我当初为什么会认识五月天，就是因为我隔壁的女生。对，那个就是很爱五月天的女生。 那现在这个很爱五月天的女生在哪里？ 已经没有联络了。 那你有因此而也爱上五月天吗？ 有。 哎呦， 对， 算是推坑成功。 可是那我不是因为他， 不是因为那个女生爱上的。 对，不是因为那女生爱上的，是他有推荐我我就知道有这个乐团，对，然后我有听过，就听过了，他强推我，他把 CD 专辑借我，说你一定要回家听，怎么样 ，好青春哦，真的以前是会这个样子。那你在什么时候爱上五月天的？ 大概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 哪一张啊？ 就听到他的《人生海海》的那张专辑。对，我想跟他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年轻热血起来了，对，就觉得很怀念那时候年轻热血的时候。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准备好大合唱了吗？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青春回忆，还有那一首让你想到青春的青春之歌哦。在笑我，唇角已经早就无得听，讲这多，其实当中拢无靠左，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个伤心，别个我这爱你，你无爱。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唇角你若无袂含我伴一出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渡煞，行到淡水的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的青春之歌提前一个小时开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你好，我是小鸡。 小鸡的青春之歌是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有指定版本吗？ 没有，我记得是一个男生唱 的。一个男生唱，所以我放方大同也是可以的。 OK，OK、okay, okay, okay. 那这首歌的背后什么故事呢？ 这个歌是那个我的男朋友，对，然后他送我的第一件礼物，然后他在那个卡片上面就挑了这支歌词。 哦。他送你的礼物，那你记得那个礼物是什么吗？ 我记得是圣诞节礼物，然后是一件黑色的那个真心绒的那个短外套。 哇，哦，送衣服啊，送外套 ，OK。 外套，因为他做那个纺织业的，服饰业的啦。对，所以他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学生刚毕业嘛，没有钱买那种比较厚的那种外套。 嗯。 对，然后他就送我，对， 送你了一件外套，上面卡片写抄着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对，然后我说哎，这个英文还不错哎，就是很简洁明了，然后又带到意思这样。对，然后我说哇，你英文还不错。都没有，其实我是抄歌词的。 那这一段恋曲持续了多久呢？ 23年。 持续了23年，您说直到今日吗？ 对啊。 天哪，太感人了。 对啊， 好，真的没有想到当时抄的歌词就这样子坚持了下来， 这样 我觉得很厉害，说到做到，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事情。 对， 等一下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谢谢， 叫他来听。OK 啊，有，我刚才讲了，他说他不在车上。 好的， 对，好， 拜拜， 谢谢，好，拜拜。 失くしてしまった夢の続きを教えてくれたのにこの胸のモヤモヤを俺をどこへと連れて行くのか How to be a seven moon 響いてくるリズムに惹かれたダンスで答え 我有点纠结，我究竟要放听起来复古味浓浓的，还是要听方大同的改编版呢？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欢迎打电话进来告诉我，0223639955。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事情会改变我对你的爱。当初第一份礼物，在卡片上抄的歌词，就共结连理了23年呀。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呦， 嗨，你是谁？ 我是小诗。 小诗还是小诗？ 诗。 小诗 的诗。 小诗的青春歌是什么呢？ 七月七日晴。 你说 Dreams Come True 吗？ 是那个许慧欣的歌。 哦，是许慧欣啊。好，了解了解了解。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初恋的歌， 听听你的初恋。 对，我的初恋就是国中的初恋 啊。 然后，他就是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首的，就是一起听一起喜欢的歌吧。 啊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说的一起听一起喜欢是那个时候还是用 MP3， 然后插那个耳机一人听一边那一 种吗？对对。 那国中的初恋持续了多久呢？ 两三年吧，两年多吧。 哦，所以有到有跨过国中，有到高中哦，还在一起。 还没到高中。 哦，所以就可能国一到国三这样子。 差不多，差不多。 好。 对。 等一下就送上你的初恋回忆给你。 好，谢谢。 拜拜，小诗。 好，拜拜。 连续两首青春之歌的点播都是爱情的回忆，听完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之后，要为你送上是来自遗忘许慧欣。 你的青春之歌 才刚刚过完了七月七号，当然呢，我们华人讲的七月七号是农历的七月七号，可是日本是不是好像有在过国历七月七号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我指指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覆盖你来的那皎洁。 见你的 今天的青春之歌呢，还有最后一首的 quota， 你就是这幸运的最后一位。嗨，你是谁？ 嗨，小美。 小美啊，麻烦关一下收音机，谢谢。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任贤齐的依靠。 我让你依好，请告诉我们一下你的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呢，国中的时候啊，我就去一个百货公司看到一个，无意间看到这个签唱会，然后是任贤齐 啊， 然后呢，他说哇，天哪，这个人太帅了吧。然后我就爱上他，然后把他的歌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还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 天啊，只是一个逛街巧遇哎。 对，然后我就从此喜欢上他， 一直到现在吗？ 现在就还好，但是当时就是 当时很疯狂， 超级很疯狂，就是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这么疯狂的喜欢一个偶像。对。 好，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签唱会就是依靠那一张吗？ 对，没错。 OK， 等一下。让你回味一下你的疯狂追星岁月。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虽然今天可能我们的 APP 还是会吃留言，可是好像越吃大家反而越认真，想说我传这个出去不知道会不会被吃呢，然后还要先复制下来，一直传一直传，然后没有被吃掉的话算是运气很好这样子。有人说呢，说以前的周末啊，真的处处都是签唱会，然后呢这个唱片行啊，商圈啊，百货啊，到处都有。有一个非常失礼的说，人是帅哥，人就是任贤齐的人，人是帅哥，等一下是什么意思？他可是有亚洲天王之称，他可是以心太软一首歌风靡对岸中国，他可是大街小巷，甚至他还演过神雕侠侣的杨过呢。姑姑姑姑姑姑，有些事竟敢对神雕大侠失礼。 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了。 劲歌金曲。 都可以，怎样都可以，将我给你的统统还给我。那心间还有所有爱恋，尽都在我们间的缺口。清晨醒来的时候，收起泪干枕头，那个本来不坚强的我，决定不再哭泣。我爱了你，我都愿意，因为我就是你的，这段感情太深刻。我爱了你，不能继续，我要打败所有 诗人，情歌王子，伍佰最新专辑《让水倒流》，唱的不只是情歌，而是人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塞车再会吼，上惊就是才塞几点钟尔，就才算遐疼，剩的体力就无够拼。运发头前有一箱半，后斗柜台两米半，驾驶空间加真宽，坐久嘛袂神叨叨。先看后看，速息高载，趁钱唔只会快快快。DFSK 运发福利库，行李分发啦！车卡0800-889-958，0800-889-958。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郭秀玉 Hug Yourself， 第四名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第三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二名毕书尽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第一名 MC Hot Dog 厌世吉娃娃。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最后这一首歌曲呢，要为你送上是郭秀玉的《盲点》。待会呢，在下个小时回来，要为你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的 VIP， 就是告诉你大脑当中有什么学习盲点的 Monique 老师。待会整点报时过后，新闻过后，我们待会再见喽。 试着泪尽量不让我看，坚持留下。一段美好的界限，时间匆匆的过，今天的我还是继续的揣摩，虽然拒绝于我，没有你的结果，我怎能熬得过困在牛角尖的那个瞬间，想着你就会冷静一点点，即使走到了死胡同，你还是劝我回头走。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结束，但是内部员工霸凌频传。一名力挺罢工的长荣机师在脸书发文，指称要给反罢工的员工们送特别餐。长荣航空证实确有此事，先停飞这名机师，并且启动内部调查程序。机师发言涉及飞行安全，长荣航空今天开人评会讨论，最后决定记两大过免职。这名朱姓机师罢工期间在脸书po文，我辛苦的妹妹们，现在抨击你们的人都记下来，以后记得送上特别餐。下方也有空服员留言，我等着他们上来，我会好好的指导。尽管机师迅速删文，但是消息已经在网络上疯传，引发了轩然大波。长荣航空发言人陈耀明强调，飞安是长荣的红线，永远不能跨过去。朱姓机师的言论已经踩到红线。双北市公车7月1号开始上下车刷卡，乘客频频投诉多扣钱。截至目前，新北市接获27件投诉，其中8件确定多扣款。交通局指出，客运公司除了退还易扣款，还得提供民众100元现金或者是礼券补偿，同时也将依公路法处罚业者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交通局了解，易扣款的原因为部分司机没有在缓冲区后操作验票机分段按钮，也就是由一段票驶进缓冲区前，司机必须要设定验票机进入下一个区段，出缓冲区后也要再设定才能区别。如果司机进缓冲区后才设定，或者是还没出缓冲区就提早设定，缓冲区范围缩小就会易扣。如果民众发现了易扣情况，可打1999市民热线，留下姓名、电话、卡种、卡号、搭车时间、起讫点还有公车路线，一力查询。为了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台中市政府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减煤40%，引来台电不满。除了声称冲击发电，还批评减煤40%造境没有章法。台中市新闻局长吴黄生今天强调，生煤管制条例已经制定3年以上，内容规范是否管制中火，减少生煤使用量。中央政府和台电早就知情，3年来却都没有讨论。从中央政府与台电面对减煤问题的态度，显见他们几年来都没有正视台中市民的需求，没有真正检讨能源政策，是否严正抗议。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五队今天宣布破获国内网络交易平台涉嫌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提供会员汇款台币就能储值中国大陆支付宝或者是代付淘宝网的货款，6年来台币汇出金额高达13亿。检警单位调查之后，带回了网站负责人李姓男子和徐姓夫妻女子夫妻档，挂名人头的蔡姓男子还有2名员工，依违反银行法移送法办。台北地检署侦讯之后，约令李姓男子20万元、蔡姓男子10万元交保，徐姓女子还有2名员工请回。检调单位追查发现，李姓男子提供会员一组国内银行的户头，会员汇入台币之后，先转为美金，汇到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的账户，再转汇到香港银行的户头，从香港的账户转成人民币，再以另一种地下汇兑的方式转到大陆的支付宝。交易平台成立以来，累计超过8000名的会员，数十万笔的汇兑，汇出金额高达台币13亿。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0点，成为2156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2点，来到205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6点，292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点，9190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196点，281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6点，333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8点，指数10702点，成交金额933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花莲县、台东县纵谷为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以上的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高温也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 美国消费者报道评选最佳驾驶视野 SUV Subaru Forester 荣获 JNCAP 五颗星最高安全评价，搭载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配备 iSigh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坚持安全绝不妥协。Subaru Forester iO iSight 太旧换新99.8万，再享90万零利率，加码5年12万公里原厂保固。Subaru 全台展示中心邀您试乘体验。 全球 number one， 台湾销售第一，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 不破坏臭氧层，比传统 R410 冷媒地球暖化系数大幅减少75%，效能更提升10%。 日本各大品牌已全面跟进，全球销售超过6800万台，成功减少二氧化碳共1亿吨排放。 7月31日前买大金空调，现买现扣最高5000元，还可申请政府节能补助及货物税退税，合计最高可省10000元，额度有限，要买要快哦。买大金，送大金。 大金。 夏天到了，想去哪里度假呢？ 走，一起去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清凉一下吧。看街头艺人演出，热情奔放的嘉年华扮装，还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小小森巴俱乐部。 入住饭店期间，独享无限畅玩远雄海洋公园，体验活力四射的森巴水花派对，还可再抽价值1万元的总统套房。 暑假出游首选，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99，812-3999。 真金曲不怕淬炼。炼金术，炼曲成金，和乐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今天呢，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 Monique 来了，掌声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 Monique。 没错，现在已经到了暑假，然后刚刚跟 Monique 就开玩笑说，怎样，我们现在是要一季要见一次，是不是就是定期的来就是关心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脑发展还好吗？因为今天呢，Monique 是代表大脑地图。那大脑地图呢，我们先请 Monique 介绍一下大脑地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课程、什么样的东西好了。 好，大脑地图，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跟大脑发展可能有关系，可能跟英文第一时间连不上任何的关系。对，但是其实我们是以英文为载体，就是英文最主要的学习，但是同时间训练到孩子的专注力啊、记忆力啊、排序跟处理，就对于英文这件事情，他可以直觉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方式。 所以主要呢是在学习英文，但其实呢，用的训练方法不仅仅只是英文，它其实可以帮助你开发你的注意力，然后集中力，然后还有听力、语言能力，都可以在这一套系统里面做到。那这个系统呢，就是之前去试玩了一下，发现哇，就是有很多蛮有趣的小游戏啦。所以大脑地图呢，其实小朋友可以用，大人也可以用，那就只是看你要怎么样使用。那你也不要就是因为就可能像我第一次遇到 Monique 时候就想说小朋友用的啦，这个一定很简单， 太简单。 就真的试用的时候发现，当你的难度就是难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有很难的回答不出来的。好，所以这就是大脑地图。那今天呢请 Monique 来，当然就是 有很多新的发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也是暑假到了，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就是有没有想一个方法，爸爸妈妈就是暑假到了，在鬼门关之前就已经先开了门，就是小鬼放出来咯，有没有地方就是可以让小鬼安安分分，然后同时又可以学习到新知呢？我们今天就请蒙妮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脑地图在这个暑假有特别活动吗？ 其实我们一如往常，就是每一周都还是有我们维持线上跟实体课的部分。对，那暑假部分因为孩子时间多，所以我们就鼓励他多上课。当然也趁暑假他们比较没有学业课业这块的影响，其实可以改变一点学习的态度跟习惯。 也是，哦，在这边还要就是补充一下，大脑地图呢，其实是你可以不出门，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到的一个线上的教学。那当然呢，你如果想要这个成效更好的话，你可以就是在家里面做线上教学之外，然后还去到刚刚我那个说这个实体课程，就一边呢就是有老师可以辅导你、辅助你，可以帮助你这个效果加成。所以刚刚说到，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就是趁现在没有其他课业压力的时候， 是 因为以往可能学期的时候，妈妈都说：“哎，你今天没有做那个大脑地图，你应该去上一下课吧，30分钟。”然后小孩可能会找借口说：“没有，我要数学作业，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我还没有复习完，我不能去玩那个。”好，现在就没有了，你就是没有借口的，可以好好的。 但他们还是很多才艺课 哦， 或是夏令营之类的。但是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先让他有时间分配的这个习惯，你开学就不会影响到任何的学习。 哦，真的哎， 对， 我觉得好像这个从小开始就应该要训练，其实应该要训练小孩子自己排，然后应该也要让大人少一点插手，因为其实像我现在长大了以后，我就觉得时间安排跟管理上面是一个很困扰我，对，很困扰我的事情。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我知道清单的力量，我就列清单，列下清单以后呢，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划掉。可是常常呢，我列完了以后还是觉得要做什么呢？然后就开始去对，就从哪里开始呢？然后就开始看看 YouTube 啊，看看 Netflix 啊，然后时间就没了，没了以后就哎呦，清单还是一样，然后又多加几件事，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大，很麻烦。可是如果小时候你就已经有自己时间管理的训练的话，长大这件事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对，因为其实所有的学习最终都要靠自主性学习。就是任何你搭配现在不管是和家人、家庭任何一个机构，都有走完的那一天。 哦，你说那个课程都一定会 走完跟学完那一天， 就是一集一集一集一集这样念上去，然后就算我可能没有达到标准被打回去重新念，但是这个课程终究是有结束一天。 对，所以接下来的英文学习就会完全要靠自己，其实平常生活里面你就要另外一个创造一些环境。所以我们都会给每个不同学习者，因为针对我们课程可以透过大数据的关系，我可以知道这个孩子现在学习的轨迹是什么，可以预防大家知道他接下来碰到什么难关。这时候家长我们就会给他们很多的建议，是你可以载入很多像英文的影片啊、英文的歌曲啊，让他去习惯英文的语速啊等等，先帮孩子做个预防性的就是学习。 什么意思啊？就可以做预防性。我们要请等一下我们请蒙妮跟我们讲讲，就是用大脑地图还可以做预防性的措施。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请蒙妮卡来聊一聊这一块。 Yeah. 今天呢，大脑地图的资深课程管理师 Monique 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那现在呢，你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有任何关于大脑开发啊，还有英语语文学习的问题，都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可以留言，或是你愿意打电话进来的话，也很欢迎你0223639955 0223639955。刚刚呢已经讲到了，大脑地图呢是英文学习，同时帮你开发大脑，所以它是英文学习，也是大脑学习。 是。 那刚刚提到一个很酷的地方，在于说可以帮父母预知孩子未来会发生什么问题，这个太酷了吧？这是关键报告吗？ 这其实就是结合大数据，因为他每一次作答、每一次点击，我们后台都会把它换成一个数据的方式，所以依照这孩子过去他在听力上面、理解上面大概能力到哪里，他后面会整理出来给老师看一个完整的报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什么时间他上课最专心，什么样的状况下，比如说礼拜三可能半天，孩子可能就玩心很重，上课可能就不是很专心，那就可以尽量避免礼拜三上课，你可以换其他天，所以他的专注力那个部分就可以被就是完整的补强到，对。那我们还可以从现在他现在课程跟接下来课程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难关，那我们会请家长先帮孩子做一些准备 哦， 对，所以就是预防性的教学而不是补救性 哦。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的孩子碰到的问题，考试考不好我才送补习班 啊，对啊， 这时候已经来不及，因为孩子已经不喜欢啦，然后觉得很难， 真的。 可是如果预先就先帮他准备好一些他接下来可能会碰到的难关，那帮他补强一点的东西，他在走的时候就会顺一点。 所以等于这套系统基本上就是后台就是大数据嘛，就是我每一次因为是用线上的，我每一次的滑鼠点击或是我那个游标在哪里，就是哪一题停了特别久，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 对， 那记录下来以后呢，系统就会转换成就是它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给老师看，然后老师呢就会做出一个建立一个可能的因果关系，然后之后再跟父母讲说你的孩子可能在哪一个部分可能需要加强。 对，比如说他音节部分，他可能听到他点击的那个中间空格很大，就可以合理判断他可能对于分辨音节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音节如果没有办法分辨，你就不可能听得懂句子在说什么，因为句子里面有太多单字，速度太快，完全跟不上。所以它是一环扣着一环，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英文学好，而不是只是考试考不好这种很简单的。 考试考不好只是一个结果，可是有很多可能的原因造成这个结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像蒙妮刚刚讲的，也许就是有啊，我都有乖乖上课，可是每次上课的时间都是在我注意力不集中的时间。 对， 就譬如说就是星期三我都是踢完足球才回家上课，那踢完足球回家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心 对心情跟力气了， 心还在足球场上，所以我是有把它全部都做完啊，这样子。可是其实后台都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一天的表现也特别特别不好。 对， 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又开始觉得成人好像应该要做这个可以知道你每天的那个每个礼拜的周期。假设我们因为现在我在做 YouTube 嘛，所以后面那个后台其实也是这种概念，就是我在哪一天的什么时候上片的时候的那个点击率什么什么等等之类。可是光这样子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的时段，因为有可能因为我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对啊。可是大脑地图的这套系统是内容有时候会它故意会出差不多的课程跟题目，它可以 交叉穿插着出现。 对，所以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就是数据的配对，这样子才可以知道说的确就是每次你上课的时候我可以发现到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是不专心， 就是晚上八点或九点的那个时间， 或是相反，是每次就是到这一天就这个时候你学习效果特别好，那你就好好把握那个黄金时段。 对， 所以可以是提供给家长们参考，就是如果孩子们就是每次你觉得好我念书都念很久，好我做功课做很久，可是其实有一个黄金时段他是可以很快把那些东西做完，你就应该要把所有事情你要教他就排开所有事情，把那个黄金时段用来学习， 对，或是固定下来之后他就会变成他以后自主性，就时间到他就会说妈妈我要上大脑地图，因为他已经习惯八点就要坐在电脑前面30分钟的时间，所以其实不会很长。 刚刚蒙妮还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预防性的问题。刚刚说到考试考不好成绩差了，或是人很直觉啊，就是跟同学比较我输人家，我的儿子竟然会输人家，不行怎么会这样子啊，赶快要去找 补习班。那为什么叫补习？其实就是补救教学嘛。 对。 所以一直以来呢，补习班的或是家教老师的目的就是把我的儿子、把我的女儿成绩救起来，他们只要这个而已。 对，补强他可能现在缺的地方。 对，就只要成绩救起来就好。然后我以前当家教也是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妈妈有钱人，然后生意人啊，但是没有时间管儿子。 嗯， 儿子送很贵很贵的双语小学，然后在双语小学里面呢，就其实他们就已经都是英文教学，基本上那些东西你应该都要很直觉或者很了解、很融入。但双语教学有时候又是一个噱头，因为孩子们根本就听不懂。 嗯、对，就是老师们跟家长其实有时候只管给， 对， 但你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孩子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情绪的影响， 嗯， 可能有当下很多莫名其妙的压力没有被解决这件事情，嗯、你给的情况下给再多，他的速度会很慢， 对， 你们就会开始怀疑是我的小孩子的问题还是老师有问题？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去当家教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就是好像你小学生，然后你要学这些东西，但是我一直觉得你好像根本就看不懂跟听不懂题目，你要怎么作答呢？ 嗯， 所以他的考试表现起伏非常的大。有时候就是100分，然后妈妈就会帮我拍拍手说：“哦，老师啊，你真的很厉害，真的。”然后有时候就10分、20分，然后我想说，这是，所以大脑地图就是可以完完全全就是算是帮助跟解决这个部分。 对，我们更重视，其实比起给他们知识性，比如说单字啊、句法、啊、这些东西，我们更重视情绪的学习。 嗯， 就如果孩子情绪是准备好的，他的学习意愿很高的时候，你给他什么，他的反那个成效都会非常的大 哦。 对，那偏偏很多孩子在情绪学习这件事情是没有人注意到的。 嗯， 对。 所以呢，用大脑地图就是可以帮助你，就是观察你的孩子，就等于现在是有一套系统来做你孩子的那个大数据啦。就平常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就是哦，他今天看起来好像开心。看起来好像怎么样，然后只有直到那个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说怎么考那么差，对，那个就来不及了。 像我们有一些学员是家里本身就有很多英文的环境， 嗯， 比如说寒暑假都会出国， 嗯， 所以爸妈就觉得哎，我给你这么多的环境，有这么多人可以跟你讲英文， 嗯， 为什么你英文一直都学不好， 嗯， 可是有时候是当因为孩子很习惯视觉学习，所以当只有声音没有文字的时候，他们会很缺乏安全感。所以当一个人突然问你说 How old are you？ 嗯， 然后他就会 I'm fine，太紧张了，他根本没有办法听清楚你要问我是什么，所以他可能就会讲出，那妈妈就会有那种怀疑的眼光，是什么？你怎么会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会回答错？ 你要回答是 I'm fine, thank you 啊，哦，没有啦，是回答你几岁。 这么多的东西叠在一起的时候，孩子其实一次、两次、三次，他就越来越不想做这件事情。对，可能当下都没有人发现，所以我要透过很长时间跟孩子沟通聊天，才知道哦，原来你过去有这个经验， 嗯， 然后把它拿掉， 哦， 重新再一次， 嗯嗯， 对，所以我们从后台可以知道，哎，他为什么会听不清楚你的问题？有可能是相似音的部分，他一直都没有被处理好， 嗯嗯。刚刚 Monique 有讲到，就是其实现在的家长都觉得哦，英文很重要，然后我越早开始越好，甚至我有很多的那个父母朋友们，他们从小就开始就是跟婴儿讲英文，对，然后我觉得很辛苦啦，我觉得孩子很辛苦，然后我的爸妈朋友们也很辛苦，这样子。好，那基本上都是希望英文可以好，那到底英文要怎么好？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困难哦，要怎么样把英文整个能力拉起来？然后像刚刚蒙丁给我讲说，很多父母是把孩子送去那种有系统性的补习班， 嗯， 然后我已经上了，比如说何家人已经上到哪一集了，上到长颈鹿上到哪一集，佳音上到哪一集，然后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他好像不敢开口讲话，或是他没有达到那个级数告诉我应该要有的程度呢？ 嗯，我觉得这有两个主要原因，是现在其实3C 很发达， 嗯， 大部分人都不可否认，我们都用视窗在做学习，电视也好，电脑也好， 嗯， 手机也好，很多的资讯， 嗯， 可是因为速度太快，我们马上就可以找我们要的， 嗯， 这时候家长就会也把这个很快的步调放在孩子学习上面， oh。 但试想一下，你不会伸出 baby 就抱他说：“你赶快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那你会给他时间，你会慢慢教他。可是英文，因为 不同于我们自己母语，我们都是花钱去学英文，所以那个期待感跟要求就 会更高， 母语更高。 OK， 对，所以无形中其实也让孩子有非常大的压力 啊，好可怕哦！这等于是要跟爸妈讲说：好，我知道你赚钱很辛苦，好，我知道你花钱了，但是不要揠苗助长。 对，其实要给对东西，比如说我们很强调要从声音开始做训练，嗯，因为当你如果没有办法分辨这些声音，或是速度变快，你就跟不上，你就不用讲你会读多少东西，或是你要怎么从句子里面找到关键字，嗯，这个都是学英文的技能，就大脑地图希望给孩子给学习者的。 哦，OK，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像在大脑地图里面可能会，譬如说在发音里面比较初阶的，它会有，它其实就是小游戏啦，嗯，它会有两种声音，譬如说，然后会要你告诉说，请问那个声音呢是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哦，这边全部都是英， 排序出来， 对，这边都是英文啦，这边都是英文，我只是翻译成中文这样讲。然后然后告诉你说，这个高低低高这样子。然后这是一开始最初级的，当然可能越来会越复杂一些，然后会做出一些那个音调的起伏跟训练。 但像这音频课程很多这样就不知道跟英文有什么关系，它跟重音有关系， 是 像。Dessert, desert， 他们其实字很相近，嗯，所以如果你这一块有被完整训练的孩子，他面对很长单字，第一他可以很快找到音节，第二他终于马上抓出来，嗯，所以很长的字他都可以念得非常好，像 elephant 他就不会念 elephant，他重音会放对位置，很自然就念出来，这样就会哦，他怎么做到了？因为他长时间一直不断被训练。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听个广告，工商服务过后继续再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用音乐征服宇宙，火箭人电影原声带。 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 rocket man. 史上最伟大歌手艾尔顿强音乐传记电影《金牌特务》泰隆·艾格顿感动现身。乐评一句盛赞，横跨半世纪的音乐传奇，火箭人电影原声带，环球准备升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家的游泳池超级大，哼， 我家的空中花园跟操场一样大， 我家楼下就可以逛街哦， 我家还有电影院。 我知道了，我们都住在 土城日月光。 34至52坪，34房，22726688，土城日月光。 嘘，牛魔王回来了。 The legend is back. Toyota GR Supra， 经典归来，传说再起。首批限量到港30台，开放线上预购。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人海中寻找从未见过的你，金鹰奖最佳新人告五人。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 首张专辑《遗憾》主打《爱人错过》。 错过没遇过。 告五人岛屿雏形巡回演唱会，7月13高雄，7月27台中，8月30台北。 爱人就错过。 宝贝，来，这个日方真钻翠玉精是从牛奶鱼中萃取出来的精华，没有腥味，很好喝哦， 还有这个思慕杏物虱目鱼杏仁米饼，没有人工添加物，又有丰富钙质，你吃得开心，妈咪也安心。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快上飞碟官网报名，报名并参加就送日方真钻脆鱼精及思慕杏物饼干哦。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在我对面的呢是我们每季就要见一次的某内看。今天呢有讲到了这个某内，在这一季里面有一个新发现，这个新发现就是发现哦，台湾孩子在英文学习上面面临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刚刚已经有提到一些，包括像是太依赖文字，太依赖视觉，就是如果呢你闭起眼睛来，你用听的，就发现哎、欸、我不懂，哎、欸、我看的我看得懂， 对，看得懂， 这好像 是我看到 circle 我就知道它是圆形、 是， 但是我直接问他说形状有哪一些时候，他会一个 反过来的话 就是完全就没办法直觉回答 啊。哎、欸、其实这跟我们小时候在或者这一直以来都是华人学英文的通病吧，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哦，阅读我看得懂啊，文法很强啊，对啊，讲话我不会啊，听不懂啊，对啊，就是这样子 嘛。抓到重点。 对啊，好，所以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怎么还是这个样子，有点难过。好，那大脑地图就可以帮助，因为大脑地图其实是一个很主要是从听方面开始的， 对，听说读写的方式过来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游戏一开始的方式是蛮直接的，你常常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我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你要一直玩错了好几次以后才说哦，原来这是这样啊。 对，这是重点，因为太多孩子就是碰到问题，因为家长做太多，所以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双手一摊，是我不会，你告诉我，我要答案就好。 是， 但是我们都会叫你请孩子大量犯错，你去试过之后，这个时候你会把他那个学习动机提高。 OK， 因为他到一个点，他会到底怎么玩，这时候他发现的时候会哦，原来这样。英文其实学习也是。 哦，好的，所以就是爸妈其实不太需要在旁边，就是说，哦，你怎么这个会答那个呢？当然是低高高低啊！你怎么不会？哦，其实就是我在看我老婆玩的时候，我真的是哦，就是这种，对。 但是爸妈如果陪在旁边的话，其实我们从后台也看得出来。 其实这样不太好。 对，因为等于是，你干涉了孩子，因为大脑其实每个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轨迹跟速度都不一样，步调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是陪伴跟支持，但不是介入。 OK， 就不是我陪你，所以你要照我的速度走，应该是我陪你照着你的速度走，我给你支持跟鼓励，这才是对的参与。 好，所以就是家长们在大脑地图跟孩子们英文学习的角色应该是什么？陪伴就是送点心进来，就是送水果进来，送水进来。就好，这样子，就 是、或者是三十分钟完之后，你再跟他讨论你刚刚玩了什么，跟我分享就好。 不要在一边回答的时候说，这你怎么错嘞？ 对，这不是教过了吗？ 这你之前做过了，哎、欸，你错过一次，怎么还在做第二次嘞？ 对，你会影响到他那个时间三十分钟的反应速度。 他就越说哦，我做一个就要被妈妈骂，然后接着下来他每一次的那个回答就会花更久的时间。 对， 然后可是其实他还是不知道，他还是用猜的，然后猜对了以后哦，看一下妈妈没骂我，好，我再下一个。 对，那这样其实很有压力。 对啊，然后这样也变得你其实不在学习嘛，你就是 应付式的学习。 这个就是在玩猜然后不要被骂的游戏。 对，所以家长的部分就是可以陪伴他们，但陪伴也是你可以坐旁边，你可以玩自己的手机，你可以看看其他的东西，看书，你就让他专心的操作电脑的课程。因为其实从数据上，当我们发现这个年纪的小孩，他应该是碰到每一个新的句法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段停滞期，因为他要累积里面单字啊，听懂他的语速啊等等，所以他平平的一段时间，然后再爬起来，他一定阶梯状的。但如果他是直速往上冲，你就可以知道爸妈旁边应该有 介入帮忙，就旁边有高人指点。 对 ，OK， 所以 爸妈呢，就是在家长或陪伴者呢，在孩子们做大脑地图的这个30分钟、20几分钟的课程的时间呢，你就不要出任何事情，眼神也不要，表情也都不要，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知道，虽然你自己在玩自己的手机，可是你会听到那个答对跟答错的声音嘛？ 对， 对，就是譬如一个 咚， 对，一个咚，一个叮这样子。假设叮是答对，然后咚是错好了，然后你一直听到咚咚咚，你就会。你就说，你干嘛一直答错嘞？这样子，你那个啧的一声，可能就会让答题的孩子或是正在答题的人就觉得啊，有人在看我。 对， 就是、 他们会有点莫名的紧张感。 对，所以要把那个尽量不要让孩子有，尽量不要让学习者有这种挫折感。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孩子，就是你发现他带回去考卷，当他错一题，比如说在两面嘛，第一面最下面错一题，后面就全错。 哎呦， 就是有些孩子是错一题之后，后面那个心情就 全乱了， 全乱了。对，这个东西也要训练。 嗯， 所以我错一题之后重新整理，然后再划一次的这个速度应该要很快。 OK， 对， 所以不要因为听到了咚，然后就想啊，我刚怎么会错？我刚错了什么？我刚然后下一题已经来了，我刚为什么会错呢？那我刚错了，我现在就要猜一个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又错了啊！我又错了，那 对， 那这样就完蛋了， 鬼都会拍聊聊。所以其实要帮助孩子是大胆犯错，从错中学习。 嗯， 所以未来的孩子其实如果英文要学得好，你一定要几个能力，要有沟通能力。所以你英文学起来不是只是为了读跟写 ，OK， 你要可以说跟听。 是， 那你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比如说你碰到不会的东西，你会愿意主动去。找到正确答案，这个解决问题呢，你不是等别人告诉你答案，第三个就是你要会去思考它，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 ，The chicken sees the clouds in the sky， 可是很多小孩就会 sees， 所以是一只鸡，他已经听出来了，因为那个 chicken， 对 chicken， clouds。所以到底是一只鸡看几只云几片云，他们就会搞来搞去搞去。可是他头脑在动这件事情，他开始听那个声音，然后回复回去再重新再想一次这个句子，代表他头脑在动这个东西，动那个运动。接下来他就有创造能力，他就可以举一反三做很多相同的模仿。 OK， 这样他英文才有可能真的是融入他的生活，然后变成他的语言。 所以蒙妮其实有讲到很重要的重点哦，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步调，我们常常希望我们可以变成那个样子。好，譬如说假设以英文学习来讲好了，我希望我英文可以譬如说考到多益990这样子，然后考到满分。好，假设这样子，那我希望呢，我的学习曲线呢，就是一个45度角的直线前进。 对。 然后，譬如说我假设我现在是零分，我希望我在一个月后达到990，然后我希望是一个45度这样，像直接冲上去。更好的话，给我90度，就是这是现在人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成人可能可以，因为成人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 哦、成人有可能吗？ 对，其实大部分成人就是大家开始工作，你会知道你缺什么，那时候再来补强。有一部分人的确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毛才我就很用心的在学英文， 全部投入进去。 对，但孩子他不会知道为什么要学英文，他通常都会只是觉得反正考不好。就要被妈妈骂， 对， 好像不能不学，反正这边不学就是学这边。 哇，因为恐惧为驱动力开始的，应该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对，所以你要让他喜欢英文，的确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力气，那是老师跟家长还有孩子三方一起合作，就会达成非常好的成效。 OK， 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原子习惯》。然后原子习惯其实就在讲说，我们都很期待就是可以变成心目中想象那个很厉害的人。那要变成那个很厉害的人，我们常常会先去看那些已经达到那些人，譬如说，好，假设我英文我多益有960这样子，好，人家说，那你英文这么好，那你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来学习你做些什么，然后我可能就会给出一些建议。那我给的建议可能就是我小时候英文有好好听课，好好学这样子，然后或是我现在看美剧都还是就是不看字幕或是看英文字幕等等之类的。好，我给了这两个建议以后，那大家听到了就好，好，马克这样子，那我们回去我们也这样做。回去这样做以后呢，就做一天，我看美剧，然后用那个英文字幕看一天，我硬看，第二天硬看，第三天硬看，看了四天以后觉得 没什么成效， 因为没进步啊。 嗯， 马克是不是骗人？然后就开始怀疑喽。这个时候就是《原子习惯》这件事，这本书它主要在讲什么？它主要讲说，是我们的，难不是难在一次要进步很多，难是难在你每天的积累。 对， 也就是你一天只要进步1%。 你一年下来那个百分之一的复利会变成37倍的进步，37倍哦。嗯，那相反的，就是假设你每天退步1%，然后一样一年下来，你会只剩下你现在程度的3%，就0.03，就是你会退步成那个样子。好，所以其实重点在于就是你要持续的进步，而不是你很期待就我一次的大跃进。 对，其实是孩子习惯学习，然后习惯犯错，从中间找到他想要的那个部分，他就会继续做这件事。因为孩子其实很简单，对，他们的动机也没有那么难，被鼓励起来。对，所以找对方法很重要。 找对方法鼓励孩子，就是你持续的去做。就持续的上机，持续的做大脑地图，就是持续上机。 其实是持续要做一件事情，至少给自己1到2年的时间，再来看你的成果。 没错。 那孩子英文要学得好，就是他们其实要从，比如说学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可能已经很足够了。我们就会鼓励家长在夏令营或冬令营的部分，帮他们找一些英文相关的，让他们大量去使用它。他如果从成就这个当中获得快乐，他就会知道哦，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对，但很多家长只管给嘛，所以还是跟家长说一个，记得给完之后要给他们运用的空间 哦，就不要一直太逼人这样子。好，所以最后呢，还是我用一个原子习惯看到的很喜欢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就假设今天呢，我们在一个-20度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们的桌上呢摆着一个冰块，那我们希望让这个冰块融化掉。可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时间啊，会我们这个房间的温度会慢慢的升温，可是不是很快的升温，不是很快就达到那个0度，那个温度是很慢。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从-20度到-19度、18度、10度、9度、8度，然后桌上那块冰块就是纹风不动，它就是还是在那里，直到0度的那个瞬间，它开始融了。那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看说，哦，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冰块为什么融，是不是就是在-1到0度的那一个瞬间做那些改变。但其实不是，其实是你从之前的-20度一直到零度的那慢慢，就是你付出的努力，你付出的功是没有浪费的，它只是被储存起来， 对， 直到那个临界点到的时候，它会瞬间的爆发。 对，所以过程其实比较重要。 是， 对。 今天我们要谢谢 Monique 老师， 谢谢大家。 再见，自卑留给昨天，你大要是。

wait. You're on me.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wait. You're only one pull up away. Down the ride, ride me like a wave. I gave you a sensation. Loner days you used to chase. It's do or die, and yeah, my love life can get crazy. It's on the line, girl, you're risking. So far to try to find the thing I lacked, and there it was inside of me. Ran and ran and ran so fast, a thing to last, and there it was, I hear you. 来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谢谢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呢要找我的话，欢迎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是欧洲的欧，马克就是马克杯的马克，或是 Welcome to follow my Instagram， 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Mark 底线 Orange，就可以看到时时刻刻的我了。今天的最后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五人的爱人错过，要跟你说一声错过，拜拜，爱人们。 我肯定在今天